下班处。这到了周末呀，咱得享享福。周末天真蓝，所有事情放一边，也到延庆去看看，长城脚下泡温泉，走到军装吃口梨，玫瑰还得妙峰山，耳朵咱也别闲着，广播里边聊聊天，大城小事周末版，双休日里解心宽，大事小情咱汇报，有理没理聊着看，每个周六日的下午5点到6点，咱呀不见不散。 欢迎收听大城小事周末版，我是王维。 大家好，我是孙涛。 还是那句话啊，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到手机的各大应用商店去下载听听 FM。 这最近又到了这个大家看房买房的又是一个高峰期，是不是？夏天好像好多人都喜欢看看房， 租房 也是高峰， 哎， 租房也是高峰。哎，最近有一个事儿挺火的，就是咱们传媒大学。 哎呀。 传媒大学的咱们的学妹啊，应该是学妹啊，人家还是硕士研究生毕业。一开始呢是去一房产中介做调研，可能是人家那个论文需要，在那干了3个月。干完3个月以后发现这玩意儿比招我的那些单位好多了，是不是？时间自由，挣钱也不少。正式的人家今年在6月，人家去那房产中介，人家正式签约去那儿干活了。 哎呀呀呀！ 哎呀，这对于好多人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冲击呀。 那得是冲击啊，他一定是那儿学历最高的呀。 培养你那么多年，你去卖房了，倒不说卖房这个职业不好啊，但是家长可能对你的期待不是这样。 是是是， 是不是？尤其你上传媒大学了， 是 上传媒大学应该起码干着跟传媒有点关系，怎么就去卖房了呢？好多人就觉得想不通，都觉得对咱们的房产经济啊有一个刻板印象，都是学习不是那么太好， 对，或者学历不是很高， 哎，就可能别的干不太了，然后就去卖房了。 但 其实你看现在这状况不是这样的，而且人家现在有数据已经显示，大学生的房产经纪人在2019年底已经超过50%了，拥有本科学历的经纪人比例逐年提高，近40%的大学生房产经纪人啊，人家已经通过卖房自己已经购房了，超过70%的经纪人对这份职业非常有信心，觉得是越发展越好，是不是？ 哎呀，我们把这个俗称叫 dealer 啊，这个不能叫 dealer， 那叫 这个应该叫 manager， 哦， 是不是？ 对对对对对，房产经理 agency， 对对对对， 应该叫这个。但是确实，我觉得这个以后肯定是一个趋势。 当然， 因为大家看好多那个国外的电视剧、电影， 是 人家的房产经济和咱们的房产经济 很专业， 不太一样。咱们感觉现在一是人数众多，二呢这个职业好像没有特别受大家尊重的那么一个职业啊，但是在国外好像这个房产经纪也是很受尊重的一个职业，佣金非常高。咱们现在佣金确实已经赶上人家了，感觉是不太低了。 是是是， 对吧？你看我最近不是也在想着这个跟房子有关的一些事儿吗？我也研究了一下，咱们原来有一个歌手，新裤子乐队的那个主唱，他当年就抱怨，他说这房产经纪就是收的佣金太高，他说我为了省一点钱，我想化妆到那里头去打工，给自己这一单结了，然后我再辞职，被人识破了，说你得干多少月才行。但是我接触了很多的房产经纪，你会发现有一个问题，确实有一些学历不是那么高的，你再跟他们沟通起来确实是有困难。就是你好多大家交流起来，你就觉得你老是说不清楚，你也不知道是你表达的问题还是他理解的问题。后来我们就找到了一个房产经纪人，是我一个朋友，他买房卖房都用的那个人，他说那个人是他见过的这一堆的房产经纪人里头思路最清晰的，而且你跟他说什么指令马上就能够帮你清晰的规避掉所有的问题啊，这个我觉得特别好。当然也不是说这个人一定学历就高，我没问过人家，但是就是说在任何的行业有知识有文化以后，他可能带来的思维上的变化是任何行业都需要的。 是的， 你看咱去年那个电视剧什么安家，是吧，里头不是有一个人就叫985吗？985就说明人家是名牌大学毕业的呀，所以名牌大学毕业去干房屋中介也没有任何问题，而且干得好，真的不比大家少挣。 是不是？大家想一想就知道，那两年， 嗯， 咱们房价涨得最高的时候， 嗯， 无数的人都想去当房产经纪， 嗯， 无数的人在那一年，人家房产经纪都买了挺不错的房子， 哎呀， 是不是？说明人这个行业大有可为， 还不错，还不错啊， 嗯， 来啊，接下来我们说说跟健康有关系的。近日啊，郑州一名17岁的男孩小李和同学在夜市的摊儿吃烧烤。你想夏天了嘛， 哎， 对吧？这经常吃， 嗯，烧烤吃起来， 还拼了12瓶啤的。 哎呀呵， 吃完了之后胃就跟炸了似的疼。于是呢，他的同学赶紧就带他到了郑州人民医院去治去了。CT 结果显示，胃胀明显， 嗯， 胃壁薄了， 嗯， 弱了。胃扩张下垂至骨盆了， 哎呦， 所幸小李同学通过滞留胃管成功减压， 嗯， 很快就治愈了。 晚上其实还是别喝太多， 哎， 是不是？ 就是肠胃受不了， 量力而行。 对， 而且喝啤酒我们有一个经验， 嗯， 战线一定要拉得长， 嗯， 常去上厕所， 哎， 然后时间呢喝的尽量的慢一点， 哎， 是不是？你要说12瓶其实是不少了， 嗯， 但是如果你把它分布在6-7个小时里头， 嗯， 你感觉也不太多， 是是是， 是不是？ 豪爽的人都是俩人一块撸串， 啊， 就是咱俩 先吹3瓶，是不是？ 咱俩也别拼了啊， 嗯， 各喝各的， 哎， 来，每人脚底下踩一箱， 哎呦，哎呦，我的妈呀，一箱这也不少， 喝完了加走，啊， 哎，对，这叫善于走肾，在这个环节就要时不时就得上厕所啊， 是 这是多喝多排啊， 嗯，嗯，日前国家药监局公布了医疗器械批准证明文件的显示啊。苹果公司的移动心电图的防颤提示软件已获批了， 嗯， 这就意味着首持国行版的 就是苹果的手表， 哎，就是这个手表吧，消费者们就将可以通过正常渠道下载这个应用程序了， 嗯， 也就是说未来您当遇到一些什么情况的时候，这个手表 它是能监测心电图， 哎，对对对 对 对， 这是一直原来国外版的呀， 嗯， 早就有这个功能， 嗯， 一直在有，然后所以有一阵儿， 嗯， 大家为了这个功能啊， 嗯， 好多都是比如托人买一个美版的， 啊，对对对， 买一个什么港版的，啊， 嗯， 什么那些咱们大陆这边的国行版的， 嗯， 一直是没有这个功能， 是是是， 今年有了， 嗯， 但我觉得这个只能是起一个提示功能吧， 嗯， 就是它和咱们真正医院的那个心电图的那个监测率， 啊，对对，还是有差距， 还是有差 距， 但是如果您心脏真是有一点问题， 嗯， 需要监测的话， 嗯， 它起一个提示作用， 啊， 我觉得是挺好的， 相当于原来是挂胸口一个 halter， 嗯， 现在戴手腕上， 哎，对，现在吧，它那个咱们的那好多的智能手表， 嗯， 也有那个监测心率， 嗯， 但它不是心电图， 嗯， 这个是心电图，我觉得就不一样， 哦， 现在你也能看出来你每分钟跳多少下， 嗯， 但是它和心脏的那个心电图， 嗯， 是不一样的，这更有借鉴意义一点。 真的，我们多次说了，那个就是这些高科技的东西啊，真的是能够改变生活。 嗯， 你看，我最近一段时间一直在关注新能源车嘛， 哦， 哎，新能源车，大数据显示，就是咱们国内生产的这个新能源汽车， 嗯， 就是所谓的电的这个车，已经占全世界电车基本上超过了50%了。 哦， 哎，所以年产量是相对比较高的， 嗯， 所以对于电池的需求也比较高。当然，我们可能关注的更多的可能都是你比如说，嗯，车里的这些电子器具都怎么使用 啊， 包括主动被动刹车呀，包括人机互动啊，可能都是这些。那天我就开始分析，哎，这么多的新势力造车，这么多的电动车，车钥匙都不一样 哦。 有一个车钥匙，我觉得哎特别有意思，圆的， 哦， 啊，圆的， 哦， 然后呢，后来我就问我说，这个圆的车钥匙是不是 它有一个卡槽，这个塞进去吗？ 不，我就说这个圆的车钥匙里头会不会有一些隐藏功能？ 哦， 他说你看啊，这个圆的车钥匙，第一。哦，可以 当手表戴， 当手表戴 哦， 圆的吗？ 哦， 对，你直接戴个套，哎，就是 个 手表， 戴个表带， 哎，对，平时呢，你可以把它当手表使，同时人那上头有， 它有屏幕上面， 那当然了，平时按键就是开后备箱， 哦， 开车门，启动车就在手上， 你还不会忘带钥匙， 是不是戴手表上了？ 当时我想，哎，这个有点意思 啊。 而且通过这个发散思维，比如说未来它的功能更加强大了， 嗯， 比如说你就直接对着这个车钥匙，嗯，你说 副驾驶弹射，是不是老在边上叨叨，太烦了， 啊，对吧？你就让车自动驾驶 啊， 这都有可能， 啊， 包括它可能还兼具手表的功能， 啊， 同时还有手机的功能， 啊， 这都是有可能的。 把那心电图也给你加上。是不是你刚说完？ 哎呀，就包括啪， 是不是 右边 A 是个 U 盘， 哦， 啪这边一弄个 A 是个杀毒软件， 哇塞，左边人啪喷一个，这人连防蚊液都给你准备了，哦，是不是？ 不用，防狼喷雾。 我的天哪，你这感觉是007的手表。 在陕西西安，女子呢曾在2020年去整形医院做了大眼综合、鼻综合。 嗯， 填充、吸脂四个项目， 嗯， 总共花6万多，费用呢是医院用他的这个身份办理的贷款吧。 哎呦呵， 而且呢，所有的手术的项目的费用不明确。术后女子的面部出现了严重的不良反应，视力模糊，和手术之前的样子相差甚远， 嗯， 导致了自己没有勇气面对家人朋友。医院就说了，这种不良的反应正常啊。女子表示，手术过了半年了啊。整容失败已经严重影响到他的生活了，导致自己有点抑郁。 嗯， 希望院方可以出面来解决这件事儿。 哎，就是现在关于整容方面的这个新闻， 嗯， 越来越多， 是， 对吧？当然，我们在节目里也表示了， 嗯， 这都是您个人的事儿， 是， 是吧？那只要合理合法的， 嗯， 我们也干涉不着。 是， 但是那天我跟一个心理专家聊天， 嗯， 我们就瞎聊天， 嗯， 他说这个呀。其实也是不接纳自己的一个表现。 嗯， 咱们中国人过去讲一句话叫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丝毫不得损坏啊， 嗯， 虽然有点那个比较古板的那个意思，但是我觉得这从另外一个侧面告诉大家，爸妈给你的这些东西啊， 嗯， 你要接纳，首先自己要爱自己，就是我觉得我长得哎，可能在世俗的眼光里不是那么帅，不是那么美， 嗯， 但是我自己看着我自己，包括我爸妈看着我， 嗯， 都觉得挺好的， 是， 是不是？人人不能都长成大帅哥大美女， 是， 那我就这样了，那我在其他方面我精进一点，努力一点， 嗯， 你要接纳自己， 嗯， 我觉得这和家里的教育啊有很大很大的关系。你看我们家人，我觉得长得吧，就是算是非常一般的一个家庭啊。 嗯， 但我奶奶从小就夸我爸， 嗯， 就说你看我们家老二， 嗯， 在这一块儿身条谁有他好？ 哎呦呦呦！ 而且我妈老跟我说， 哎， 说你奶奶呀特别护着家里的孩子， 嗯， 就说我们刚结婚的时候，我不能跟你奶奶说你爸任何不是， 嗯， 你奶奶就说你们有矛盾你们自己回去解决去。不能当着我面说我儿子不好。我妈就说你看你奶奶多不讲理。她就是，但是我觉得就塑造了我爸他对于自己的那一切他挺接纳的。前两天我碰见一个朋友，我那朋友在仁义工作，我觉得他很优秀，就是学习啊各个方面，包括是个女孩子，哎，长相绝不算丑，我觉得挺好看的一个姑娘。他家里的人呀就是从小对他要求特别严格。就是你考了100分，你得了第二名，他觉得你为什么不得第一？ 嗯， 就是每天都是在挑他的毛病。他说他们家有一次，他有一个他小姨是他们当地的一个小领导， 嗯， 说给他总结10大罪状。 嗯， 我听着都逗了。我们那天就说你已经挺优秀了，怎么家里？他说不行，我小姨觉得我这不好，那不就是愣挑他的各种毛病。他说他从小就被这么挑， 嗯， 导致这个姑娘从小到大没自信。 哎呀， 她其实我们所有的朋友看她都觉得她已经挺好， 嗯， 但她就是没自信。 嗯， 包括走路你都觉得不是挺胸抬头那么走啊。 嗯， 她前两天我跟她说，我说我老正骨什么的，我说我开玩笑， 嗯， 我说你给我掰了一下，我还长高2厘米。 嗯， 她说我也要长高。我说你最大的问题啊还不是这个问题。 嗯， 我说主要就是你们家人给你打击的。 嗯， 打击的呀，你本来挺优秀的一个人，你不自信， 嗯， 不自信你就老含着。 嗯， 其实他净身高得有快1米7， 嗯， 不算矮，但是老这么含着吧，别人不觉得他高，他也觉得不自己不高。我说你解决了这个心理问题以后， 嗯， 自然就长高。 哎呀， 对不对？ 简单简单， 跟他说没事，天天哪怕走在路上，在自己开车的时候都听同一首歌， 同一首歌是吧？ 哎， 我是最棒的。 不不不，汪峰的那首 什么歌？ 我要飞得更高。 我要飞得更高。哎，我们现在也是，我们几个朋友有一个群，每天早上起来我们都夸他一句，比如类似你就是那人，每天夸王维你是最棒的，说什么我们都夸他，我觉得通过我们朋友的帮助，可能让他这个自信心能建立起来。而且我们也说你要适当的跟家里人聊一聊，不能让他们以爱你的这个名义，其实一直在伤害你，对不对？我说该不联系就不联系，老天天骂你，你也跟他联系什么？ 能把家里人拉黑呢。今日啊，在北京的地铁站里，工作人员在3小时之内先后处置了4起乘客晕倒的状况，这些乘客呢，全都是因为没吃早饭，诱发了低血糖而晕倒。民警提示，早高峰是拥挤的，闷热加空腹容易诱发低血糖，那没吃早饭出门一定要随身带一些糖果等小零食。 现在好多上班族确实是早上起来起得比较早， 辛苦。 而且在地铁上吃吧，一是不允许，二有的高峰线路确实你手也蹬不出来。但是一定如果知道自己身体比较弱，有这个问题的话，出门之前哪怕喝杯果汁儿，带块糖， 对， 是吧？我觉得这都是可以避免的。 是是是，所以你看，地铁边上经常有那早餐车 卖灌饼的， 对，早餐车吗？ 那挺好， 哎，很重要 啊 啊！来，不说这些了啊。很多人认为呢，老了和牙齿脱落是有必然联系的，但专家表示了，老了就掉牙这种说法不科学。按照世界卫生组织的80/20原则，就是80岁的时候仍然留至少20颗牙。 哦，那太厉害了！ 哎，维持最基本的口腔功能的状况。此外，牙周炎是导致我国成年人牙齿丧失的主要原因。我国成年人的牙周健康率不到1成。医生提醒，老年人每天至少刷2次牙。没有血液病等特殊疾病的，最好每年洗1次牙。 哎，我觉得现在你看，我今年去体检，体检里头还加了一项口腔检查。 对， 我觉得这个也挺好的， 是， 它能帮助你看一下啊。我觉得咱们自己不会看，医生会给你看一下，告诉你牙龈有没有什么问题。 对， 包括我问他，我说我今年需不需要洗啊？他说你这也没什么结石，也没什么出血，可以不洗， 是， 但是洗也没坏处， 是 啊。我觉得听完这句话以后，帮我省很多钱。我每年都去约洗牙，但是经常到那儿吧，他确实没啥可洗的，但是你那钱已经交了，你已经坐在那儿了，你这个就钱就等于白花了嘛。先让人家给你检查一下，然后再决定你要不要洗，这是很重要。但是我们这一辈儿，我觉得已经有这个意识了，反倒是我们父母那一辈儿，你像我爸我妈他们好多人，包括同学，年纪50多岁的时候牙就不是太好了， 对对， 就是因为年轻的时候。我现在回忆，我爸我妈年轻的时候刷牙经常就有流血的那个情况，可能就有牙龈炎。 是是， 但是那时候觉得这不叫个事儿， 是 谁刷牙不流血， 是 不是就不觉得。然后等到老了以后慢慢牙越来越差，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特别大的问题， 不光是生活质量差的问题啊。哎呀，这真的是贵。 对，哎呀，真的镶一颗牙，镶几颗牙，镶一嘴牙，你每个不同阶段的肉疼，啊、是不是？ 故意啊！ 那天我跟一人聊天，我说可得好好保护牙。他说对，我的动力就是，我宁可开一辆豪车，也不能把一辆豪车装嘴里。 说的是的，真贵。 是的。 恰恰好在一起，彩虹。 峭壁，多么的诡异，我俩飞舞在花丛里。不要太靠近，也不要太小心，恰恰恰好的距离。 收听的是《大城小事》周末版。 一到五，寒到暑，见天见的工作啊，哎，真辛苦，出门堵。下班处，这到了周末呀，咱得享享福。周末了，天真蓝，所有事情放一边，也到延庆去看看，长城脚下泡温泉，走到军装吃口梨，玫瑰还得妙峰山。耳朵咱也别闲着，广播里边聊聊天。大城小事周末版，双休日里解心宽，大事小情咱汇报，有理没理聊着看。每个周六日的下午5点到6点，咱呀不见不散。 天气一热啊，大家都想找个凉快的地儿待着。 嗯， 威海， 嗯， 好选择啊。一对双胞胎兄弟躺在水坑当中玩水，不肯回家，气得父亲啊，哟，这个跺脚啊。孩子妈说了，兄弟俩现在2岁多了，看了小猪佩奇以后就喜欢模仿啊，下雨天啊出去玩水就在那个水坑里头踩 啊蹦。 踩泥坑啊， 喜欢 说当时两兄弟啊躺在水坑里啊就不愿意出来， 嗯， 父亲怎么拖拽都不管用。于是气急败坏的父亲就用力踩了一脚水坑。 嗯， 妈妈表示，对于俩孩子爱雨天玩，他们已经习惯了。 嗯， 还给孩子买了雨衣和雨鞋。 哎，现在大家对于孩子都是比较纵容，是也不能叫纵容，比较惯着吧、就是。 也不能叫惯着， 那叫什么？ 这有多大点事儿 啊？ 真 是想玩玩呗， 哎，玩吧， 就踩个水嘛， 真是 洗个衣服的事 儿。说的是， 哎，我前两天。不光是大人小孩喜欢玩水啊、嗯、我这两天发现人家有好几个那个周末的旅行团， 哎呀， 不是给人做广告啊，我就说这个形式， 嗯， 我原来没见过， 嗯， 人家几个人啊专门找一条那种特别浅特别浅的小溪，山间小溪流， 嗯， 哎，天气挺好，我看人家把桌子椅子全搭在那个溪水里头 打牌呀、啊。 也不打牌，就是都支好了、啊、你可你想干啥想打牌也可以，它那个水特别浅，我感觉就是将将没过你脚踝， 嗯， 就是那个，但是看人家那个山间那个小溪冲的你就觉得特别凉快， 嗯， 人家把那个带的比如说饮料， 嗯， 啤酒西瓜 葡萄， 嗯， 全都搁在那个小溪里头， 哎呦， 就等于是冰镇着。哎呦，拍了几张照片，让我一看，我都特别想去。你就觉得真的就是大自然给你的那个冰凉和冰爽是不一样。 赶紧找好了，我带牌找你。 好，买好拖鞋。 对，但是你要说，嗯，小溪里放的是自动麻将桌，我都不去了。 那不可能，上哪儿给你连电去？ 孩子不好管啊，能托管真的是家长的一个福音啊。要提供暑期托管服务，必须呀、啊， 得有经费保障。 哎，是的，是的， 有人给钱呀。 是的，是的。暑托班怎么收费呢？记者了解到啊，目前呢各地托管服务均为公益性质，每天收费呢从免费到几十块钱是不等的，补贴呢主要是来自于各级政府。 嗯， 如上海为期三周的托管班收费是每人600，北京是每人每天30，武汉则是免费。 哎，这两天关于这个暑期托管 啊， 讨论的挺热。 是是是， 是吧？ 是， 还相应的延展出一个话题，就是该不该让老师也去。加班去，是吧？ 不光有这个，不是说了吗？有些人猜疑说，那这样的话都没有寒暑假了。 哦， 还有人说这个 把老师的寒暑假也取消，凭什么我们都上班， 哎、 老师就不上班？ 哎、对对对对其实最后人家不是也解释了吗？全凭自愿。 哎 哎， 对对对，我觉得反正老师啊，其实真的是挺辛苦的，而且呀、啊，每年有寒暑假呀，是好多人当老师这个职业这一大诱惑。 福利 是不是？ 是 是, 是。 好多人一想，那个老师这么辛苦，一想到有寒暑假，感觉平衡一点， 而且 不 光是这个，还能让老师休息休息，让老师充充电。 你想，咱们每天，比如对着一两个孩子，你都要崩溃了。 嗯、 他每天对着那么多孩子，一对对视就半年。 对， 让人家歇一歇，我觉得也是太应该了， 是 是 是， 是不 是？ 要不这个人脑子都要爆炸了， 是 对吧？ 是，而且你想，孩子其实有寒暑假，对于孩子来说也很重要 啊。是， 因为你想，你不能天天学习，你需要让孩子也有一个放松的过程， 对， 或者说也得让孩子有一个接触大自然的过程，对吧？你比如说平时天天上课，上课完了以后，到了寒暑假，你让他走出去，不能让他整天低着头。你想，我这两天看的最新的数据说，现在的孩子们近视率已经高达52%几了、 哎，一半多， 那就相当于两个孩子里有一个就是近视， 妈呀， 那就很厉害了。哦、所以 把手机都给他们没收了 ，Pad 都收起来，是不是？二手市场卖了， 让孩子们哎往远处看，接触一下大自然，然后到操场啊、院子里啊，跟小伙伴们一块放放风筝、踢踢球，哎。对于他们的眼睛，包括对于他们的身体，都是有一定的益处的。 而且我现在还觉得呀，因为咱们北京现在属于是一个包容性非常好的城市，全国各地的朋友都有。就比如以我为例，你看，比如说我现在是没有孩子，但如果我有了孩子以后，我会利用暑假干什么呢？带他回回张家口， 挺好， 对不对？因为他有很多兄弟姐妹在那儿， 对对， 对吧？你在这儿是同学，在那边是家人。我觉得，其实，在咱们北京，有好多人是面临这个问题的，跟自己的兄弟姐妹什么的，好多一年见不了两回， 对对对， 这也是一个拉近距离的好时候， 是是， 对吧？就是你回去以后，把自己那个家乡，了解了解，跟自己家里的亲人通过这个暑假呢一块玩一玩，我觉得这也是联络感情的一个很重要的时候。 对对，找找发小， 对， 一块儿啊，原来失联多时的小学同学、初中同学一块聚一聚， 对 对吧、 爸爸聚一聚，孩子结识一点新朋友， 哎， 对吧？多好， 就跟那天上节目似的 啊， 然后。问搭档说，那个你们会有小学同学啊、初中高中同学聚会吗？说有啊，说每年大概比如小长假的时候我回老家，那这些同学大概都得见。 哦， 我说那有好久都没见，然后联系见，有啊。说那个我一回去，那个我就给人发信息。 买保险吗？同学 没有，直接发信息就你在呢吗？我说那你不能这么发。 对，这种不是在网上有人批评，就是在微信上问什么在吗什么的，是非常让人讨厌的。 我说你好久都没跟同学联系了，你给人这么发， 应该先发红包， 人家容易看完了以后直接说，你把快递放门口吧。 对，哎，但是我就是你看你刚才说这个，我现在发现呀， 小时候包括大了以后，会那么一两项运动，对于找回同学很重要。 我倒是觉得得有个爱好， 哎， 真的。这样的话，你比如说工作学习之余，你还有个爱好，这样的话就会让你觉得充实。 你看，我喜欢打篮球，打得不怎么样嘛，但是一直这么多年坚持在玩啊。你看我现在每个月回一趟张家口，我们张家口现在不是奥运城市嘛，他这个体育比赛组织的特别多，篮球联赛，我们这就甲乙丙组各种联赛，今年在这个比赛之外，又办了一个联赛热身赛，现在正在打啊，我前一阵回去还打了两场。你会发现原来我一进去，原来是我们几个哥们儿平时就一块打球，都是高中同学，我一进去一看对手，我说这人看着也眼熟，那人看着也眼熟，他们就说这不原来三班的那谁谁，六班的那谁谁，你一打球发现，哎，大家年龄差不多的这帮人，都聚集在这儿了。哎呀，真的是一个大型同学聚会啊！就是上几届的、下几届的、周围学校的、边上学校的，在这儿你全见着了。原来可能不打这个篮球比赛啊，早就都失联了。现在一打这篮球比赛，全联系上了，全认识了。现在你感觉各个行业都是同学，特别的好。 也别怪小朋友喜欢玩水啊，天热了，大人也愿意待在水里。在重庆，一个水上乐园推出了懒河打卡区。这个名字。这个游客可以在水中打麻将啊，下象棋啊，等等。工作人员说了，这个活动啊，可以满足纳凉游客的需求，增强娱乐性和趣味性。象棋呀、桌子等设施免费用。 哎，你那天我看成都也推出来了，包括咱们现在那天，延庆的朋友来，说人延庆现在有好多民宿，也有这样的，就是大泳池，大泳池里头也有漂浮的小桌。 哎呀， 你在泳池里想打个麻将、玩个水什么的，都能满足。还有水下餐厅。 哎呀， 说那吃饭你上面就是水，说感觉跟那个在那个水族馆里吃饭似的。现在的我觉得服务啊、设施啊各个方面，只要你资金到位，是不是？ 哎，最重要的是这句， 这个服务都是跟得上。 行，民间有一种说法，有的孩子长个儿晚，有的孩子长得早，不用着急。内分泌科的主任医师就表示，晚长是指青春期延迟，一般多见于男孩，且家中的长辈有过类似的情况。如果孩子已经性发育或者是骨龄超前了，身高啊却还是偏矮，家长就不要盲目的认为是晚长了。一定要及时就医，别错过了最佳干预时期。 哎，我觉得我和王维那个小时候，家长还没有这意识 啊，没这意识， 什么测骨龄什么的， 没有 啊。 但是这话又说回来了，真心话，从现在的孩子们的身高体重上，你就能看得出来，现在孩子们，营养都跟得上。 哎呀呀，真是， 哎，真的，以前人家的老话都说呢，哎呀，爹搓搓一个，娘搓搓一窝，现在你就看吧。爹妈个儿都一般啊，这儿子长得这高 啊，真是， 就说明嘴壮， 营养好， 哎， 跟得上。 对对对， 加上现在啊，我觉得跟系统的开展各种体育运动 啊都有关系， 也有关系， 都有关系， 是吧？ 因为现在你想啊，就比如说孩子们生活都好了， 你高低报一个兴趣班里头有体育， 哎，是是 是， 是 吧？ 然后再其次，现在的孩子们不光嘴壮啊。同时您都叫优生优育。 哦哦哦， 对吧？ 对对对，父母的身体也好。 哎， 是 是 吧？ 是是是。 而且那个那天你看为什么说这个，那天我在家跟家里人聊天，然后我现在我姐姐家那小孩小外甥，上二年级嘛，不算太高，他妈就说长你大舅这个就行，我就是1.8米，我说1.8米现在啊，按小孩人家现在那90后00后长起来的，我说我这个儿就算是极其普通，我说人那个我们一打球1.88米1.9米那孩子太多了。然后他说不没事，我说因为我姐也不矮，我姐有1.68米，我说那个一般身高随母亲，母亲不矮就没事儿，说能行能行。然后我姐就说他们班有一个 二年级， 嗯， 已经长到1.82米了。我说这个是不是应该去医院查一查呀？我说这个听着1.82米有点不正常。然后后来大家就因为这个延伸到一个问题， 嗯， 就说那你看人家那个谁，他爸1.8米， 嗯， 他妈1.72米， 嗯， 女孩子长，那时候妈妈长到1.72米， 嗯， 搁到哪儿也不算矮的了。说孩子长了个1.65米，我说是不是考虑一下，是不是在医院报错了？他当时说开玩笑，人说没报错，那个是亲生的，是不是？我说那可能就是咱们说的刚才新闻里提到那个问题， 嗯， 可能在发育过程中遇到困难了， 对， 遇到困难出现问题了， 嗯， 家长就迷信说，哎，男孩子有的长得早，有的长得晚， 嗯， 慢慢长着，可能错过了那个最佳干预时期， 嗯， 孩子还真就长不起来了。对吧， 那可能还隔辈儿遗传了， 隔辈儿哦，说爷爷反正大家提前去测一测这些啊， 嗯， 就是别错过那最佳干预时期， 嗯， 末班车回家，雨衣之下，整夜人的泪，他不听话。我不想去擦，就这样吧。爱让这女孩一夜长大，一夜长大。想要说的话竟然忘了啊，我总是很少说，不懂得表达。分手我不怕，你知道吗？你知道的啊，只是他几乎牵着我们的家。你真的不想了，把这些年的专心无猜，你只当我是朋友吗？我以为余生会遮住你的回答，它却那么清楚啊，让这个你曾深爱的女孩也长大。 深爱的女孩也 您现在收听的是大城小事周末版。 一到五，寒到暑，见天见的工作呀、啊，真辛苦，出门堵，下班处，这到了周末呀，咱得享享福。周末了，天真蓝，所有事情放一边，也到延庆去看看，长城脚下泡温泉，走到军装吃口梨，玫瑰还得妙峰山，耳朵咱也别闲着，广播里边聊聊天，大城小事周末版，双休日里解心宽，大事小情咱汇报，有理没理聊着看，每个周六日的下午5点到6点，咱呀不见不散。 张某啊，在武昌的火车站盗窃黄女士的手机，由于啊其得手之后啊蹦跳离开的特征太明显了，可能是忒开心了， 欢呼雀跃。 哎，民警发现与另一起手机被盗的嫌疑人的动作一样 啊、哦，这跟踢球那有一固定的庆祝动作。 哎，是啊。经走访调查，民警当天的中午在一个旅馆内将正在睡觉的嫌疑人就抓获了。 嗯， 张某对盗窃旅客两部手机的行为供认不讳。目前张某已经被武汉铁路公安处刑事拘留， 对， 案件正在进一步的审理当中。 这些犯罪分子啊，尽量嘚瑟，越嘚瑟越好。平时咱们普通人呢，还是低调一点，是不是？ 还是看管好自己的东西 啊！对对对。 近日啊，在绍兴，交警大队发现了一起特殊的警情。有辆轿车呢，两天交通违章50次，其中闯红灯49次，超速1次。据车主钱某陈述，他将车呀租借给了陈某。陈某呢交代，这辆车的当天是朱某开的。经调查，原来这个之前啊与车主钱某啊是男女朋友的关系，但分手之后不久，钱某不时在朋友圈晒出了自己和其他女子的合照。所以呢， 开车这位就为了泄私愤， 哎， 是不是？ 于是 就开人家车使劲报复， 是是是， 这也不太好，对不对？因为现在摄像头都太发达了， 高清 是吧？谁开的，马上都能说清楚， 带闪光灯， 对不对？你说你这样报复人家，最后还是报复了自己， 是是， 而且好合好散，对不对？谁也不是说离不开谁， 太生气了， 太生气了，也应该找一个更合理合法的方式发泄一下，是不是？写写日记，是不是就行了？ 上海电信 IPTV 开机广告关不掉的问题，消费者一直意见很大。对此，上海电信 IPTV 日前回应上海市消保委表示，开机30秒时间投放广告是为了提升用户的体验，如果没有广告那就是黑屏。因为顾客签订了协议，顾客呢就有义务看广告。而根据广告法的相关规定，利用互联网发布发送广告不得影响用户正常的使用网络。在互联网页面以弹出等形式发布的广告应当显著标明关闭的标志，确保一键关闭。 哎，我觉得这绝对是假话，我们家用的也是咱们北京电信的。 哎， 开开就是那个电视，也没有开机需要30秒啊。现在什么机器开机需要30秒啊？大家想想，开机如果黑屏30秒的话，那说明你这机器起码做的时候就是失败了，是不是？ 那可以那样，我买 VIP 哦， 买 VIP 免广告， 买 VIP 不黑屏， 哎， 是不是？哎，但是咱们这边的这些个 IPTV 也有问题。我那天发现有一个问题，就是莫名其妙的那个月我多交好几十块钱。 哎呦呦呦， 我说为什么？ 看了啥片子？ 对，哎，后来我一查那个你的订阅里头，看了好几个那片，明显我都没看过。后来我找着症结了，是发现呀，他和我边上有一个大麦盒子，这两个的遥控器呀，它是能接收同一个信号。有的时候我是开着电视，电视没啥可看的了，我就切到盒子那边，比如看个电影什么的，你就用盒子那遥控器在遥控这个东西，但是它那个电视盒子那个跟着可动，就是等于你左摁一下右摁一下，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切到某一个付费项目，但是你完全不知道呀。 你还看了好长时间，在人家那个显示上确实是你看了好长时间，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他们需要改进的。 多亏你发现了，你要是没发现你得敲隔壁门去。 对，我就觉得我莫名其妙，我们家是不是有一个人趁我不在老在我们家看电视， 说你敲隔壁，你蹭我们家 WiFi 来着， 是听着太恐怖了是不是 是不是你经常觉得我们家怎么到处漏风的。 对啊，越说我后脊梁越凉 您现在收听的是大城小事周末版。 在湖北，李女士10岁的儿子为了买玩具捡了一周的废品，主要是瓶子呀、废纸箱子呀，最终挣了34。 纸箱子是比较能卖钱的，瓶子现在不行 了，瓶子差点意思 啊， 对，且捡了。 对， 据李女士介绍，孩子呀没有叫过苦，为了自己想要的玩具坚持下来，最终认识到了赚钱不太容易。现在走路上遇到了瓶子呀，都会顺手给捡起来带回家。卖掉废品的当天，儿子就表示，我得好好读书啊。 你捡废品挣这34块钱实在是太累了是不是？王伟小时候也没捡过这个。 没有，小时候我没说嘛，勤工俭学。 你是卖减肥茶。 我上初中和高中卖报纸。 哦，卖报纸。 哎，上大学以后卖减肥茶。然后做外场主持人、配音，这都干过。 那你更小的时候，我更小的时候，那时候帮我姥爷卖报纸。那时候不是出去捡啊，就是帮着家里卖废品。老人那一辈儿都有这个思维。因为家里那时候我姥爷每天要看报纸，还订好几份报纸呢。攒着攒着就特别多了，那怎么办呀？定期就找一个我们那小区那儿，专门有一个收破烂的老爷爷，还是一个叔叔，忘了，定期的把家里那些报纸啊什么的那些都给人家捆好了，一摞一摞的提到楼下给人家。然后当时几个小孩争着干，就是因为虽然卖不了多少钱，报纸不值钱，尤其我后来自己卖我才知道报纸还可以，原来觉得报纸不值钱，铜版纸是最不值钱的，就是咱们那个杂志的那种纸，那种纸是最卖不上价钱， 因为它不可回收再利用。 对，那个纸最不值钱，报纸还可以，最值钱的是纸箱子。当时就帮家里把这，过去不像有那么多快递啊，现纸箱子多，过去主要是报纸，卖个几毛钱吧，然后 买个冰棍儿什么的， 姥姥就说今天卖的钱你们就买冰棍儿吧。 对， 大家就争相的攒报纸卖报纸，包括那时候还攒易拉罐。 有 易拉罐，当时人人都能学一手绝技， 那 个、 你 讲就踩扁 那个时候的瓶子。 对，玻璃瓶儿， 对吧？ 玻璃瓶儿不如易拉罐值钱。 不，瓶子你是要交押金的。你比如说 退 瓶，啤酒瓶或者 退瓶， 对吧？可以退瓶当钱使。 对对对，那个也是。现在大家没有这个精力了哈。 现在的孩子们都苦口婆心说，就给我点儿吧。 对，卖这点钱还不如你给我一张，是吧？挺累的。 最近，上海一个9岁的男孩患上了盘状半月板损伤撕裂。接受手术治疗。据悉，这名儿童从4岁开始就学习拉丁，已经5年时间了。医生表示，拉丁舞对肌肉和骨骼的冲击很强，建议不要太早去学，可以先接触一些对身体负荷没那么大的舞种。 哎呀，说明孩子练得太努力了。 甩胯 是不是？这甩到后来，这半月板都撕裂了。因为我前两天，咱们有一同事也是这问题，那天她老公坐那儿了，我说看边上一副拐，我说这怎么了？老公打篮球，也是，说是十字韧带还是什么副韧带，也是撕裂还是什么，要去做手术了，顺便把半月板给做了。反正这也是一是提醒小朋友，小朋友呢确实也别练太狠。其二就是我们这些中年人，中年人特别容易出现这个问题，就是可能原来身体素质都还挺好的， 是 你还是按照你年轻时候打球那个习惯， 是 拿球夸一步就要过人家，但是呢忘了自己这个肚子呀可能已经比原来多了好几圈，40-50斤肉已经背身上了，体重已经跟不上你的那个意识了，啪一下特别容易出现损伤，这个时候一躺就是小半年。那什么 多亏他没说，这是你们同事他